其实一开始啊，女真人在早期他们没有纪年，他们也没有文字，所以说他们就以草青纪年，草就是青草的草，这个草青一回他们就认为是一年。后来他们占领了汉族地区，接受了汉族的这个历法，才有了一个这个清楚的这种纪年形式。但是他们又有了他们自己的一个发展，这汉族历法上他们把一些节假日放假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了，就比如说这个大金吉里卷32中就有记载，比如说他们元旦会放假上元会放假，立春会放假，立夏也会放假，还有我们现在经常说的端午也会放假，就是从算下来他们每个月平均都会有一两个节日可以放假，这个放假的时候呢，各级官员都会有1到3天的休息。想想金朝的官员还是挺幸福的。 是啊。 我在这就是多说几句啊，相当于是。金朝不光是他法律上规定了这些假日，其实他还有很多假可以休，比如说是公假。公假我们从这个名称我们就可以理解出来，因为公务，比如说朝廷有什么事情，我可以休假。他们还有旬假。这个旬假是怎么说呢？就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周末，我们今天的工作时间是5天，休息2天，在金朝呢是工作10天，休息1天。 旬嘛，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不就10天1旬吗？是吧？ 对对对，所以说他们的节假日还是挺完善的，相当于另外呢，就是说这个金朝的这个节假日，我们说到金朝的节假日，我们也可以延续到。可以说说前边，我们今天是5天工作日，其实在我国古代就有5天工作休息的时候，汉代 就这样。 对，汉代它就是工作5天休息1天，就跟我们这个工作的时间差不多了。再返回到金朝的这个假日，金朝的休假，比如说天气出现异象，你也可以不用来上班了。比如说日全食，比如说我们说的月全食， 有好多啊。 对，然后那个就是异常天气，也可以休假，比如说大雪、大雨都不上班了， 好人性化啊。 对，他们都很人性化的啊。 所以说金朝的那个时候就是他们的这种我们现在这种休假制度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比较完备了。 对，是他们的工作相当于工作时间还是很那个灵活的，相当于是他只有能够参加朝会，用我们说上朝的人才可以休，其他的没有资格上朝的小官吏是休不了的。 那他们都不能休吗？ 其他别的小的官吏，比如说你要休的话，我们经常理解的丁忧，你家里有事情可以请假。 所以说这些节日呢，金朝是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了一批这个节日，是吗？ 对， 什么元旦啊、上元、中和、立春、春分， 对， 什么寒食、清明、端午、三伏、立秋、七夕、中元，还有什么重阳、下元、立冬、冬至、除夕等等，这些都是法定的节日，是吧？ 对。 哦，那个时候金朝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这样一批的节日，其实也是奠定了咱们北京地区传统节日架构的一个基础，是吧？ 对。 然后这些节日经过800多年的发展，又和各族人民时间文化融合，所以就形成了北京地域文化这样的一个节日的系统，是吧？ 可以这么说。 金中都是金朝都城，金海陵王完颜亮任命尚书右枕张浩、燕京留守大名尹卢彦伦等负责燕京城的扩建与工事的建造。金中都仿照北宋汴京的规制，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建。中都城东南角在今天永定门火车站西的四路通，东北角在宣武门内的翠花街，西北角在军博南黄亭子，西南角在凤凰嘴村，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范围。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金代遗留下来的一些这个文物，其实我们通过这些文物也能够了解到当时北京城它的一些状况。比如说铜座龙，在莲花池附近的公园就有一个仿那个辽金时期的这个铜座龙哈、它是金代的文物，说现在全国只有2尊，是吧？ 对。 据说是金代皇室御用马车上的这个装饰物。 对。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铜座龙目前全国范围内只有2尊，有一尊就在咱们北京，另外一尊是在黑龙江的阿城出土的，它的那个出土的比较早，是65年。

金海陵王完颜亮任命尚书右正张浩、燕京留守大名尹罗彦伦等负责燕京城的扩建与宫室的建造。金中都仿照北宋汴京的规制，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建。中都城东南角在今天永定门火车站西的四路通，东北角在宣武门内的翠花街，西北角在军博南黄亭子，西南角在凤凰嘴村，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范围。 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金中都，它是在辽南京的这个基础上扩建而成的。那么金中都呢，它有这个外城、皇宫和这个宫城哈、啊，虽然说比较小，但是也是有各自不同的位置。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确定的位置？您再给我们大家说一下。 那个金中都的外城的东城墙啊，相当于是在现在的四路通至宣武门一带。嗯，它的西城呢，西城墙呢是凤凰嘴村至军事博物馆南黄亭子的南北一线。 嗯， 它的南城墙倒是凤凰嘴村至丝路通村东西一线。 嗯， 它的北城墙就是相当于辽南京旧城的那个北城墙的这个墙址了。 嗯， 它的这个皇城呢，金中都的中心是皇那个在金中都的中心。 嗯， 它的基址就是相当于现在广安门南滨河路这一带。 嗯， 它相当于它的皇城是相当于是一个长方形，它的东西窄，南北长，然后它大致就是辽南京的皇城。 嗯， 另外它的宫城呢，它 还有这个皇城还有四个城门是吧？ 对，它还有四个城门，它就是它东边皇城的东边，在今天西城区的南县阁稍东的老郡地。 嗯， 然后也是辽南京皇城的东墙。 嗯。 它的东门宣华门相当于是辽南京东门的宣和门。 嗯， 然后西城墙呢是在白云观西土城台南至小红庙村这个南北一线。 嗯， 相当于辽南京的外城的西面西城墙。 嗯， 南城墙在相当于现在的鸭子桥稍南至东西差不多。 嗯， 北城墙是在白菜籽村稍北至东西一线，就是老郡地这个东北角。 嗯，这是皇城。 对，然后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它的这个宫城。 嗯， 宫城是在这个皇城的后面。 嗯， 位相当于是那个金中都的中心。 嗯， 它一共有这个36个殿，还有众多的什么楼阁呀、什么原池名胜呀，这些什么，差不多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宫殿建的差不多。 嗯。那这个皇城和宫城当时是各自是做什么使的呢？ 皇城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紫禁城的什么部分呢？这个怎么比呢？它的宫城我们都比较容易理解，就属于它的宫殿区。 嗯， 就是皇帝的这个 皇帝以及他的家人们住的地方。 对，他的处理办公，他生活的地方。这个宫城就相当于皇城的，那个 更大范围一些。 皇城的宫城的外面相当于就是保护这些宫殿呢，我理解的是这样。 嗯，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金中都以及这个金代留下的这个水关遗址，那么除了水关遗址之外呢，金代留下的重要的遗址还有这个现在这个房山周口店附近的这个金陵遗址了。要说到这个陵墓的遗址，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是明代的十三陵，对于金陵并不是特别的熟悉。那么这个金陵其实在这个房山是有大块地方的。 对， 而且刚才说到金代几次迁都，他们怎么后来会把这个陵墓都放在北京呢？ 他这个，所以说这个完颜亮还是挺果断的，相当于是。 嗯， 他为什么会把陵墓迁过来，大家可能都很迷惑。这个完颜亮的上位啊，相当于是不是很光彩，他是属于兵变杀了上一位皇帝，他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登上了皇帝宝座之后呢，他怕这些旧的这些贵族，他也怕那个他的命运跟上一代的是一样，然后他就主张迁都，这就是我们刚才讲了他的迁都。然后很多人反对迁都，反对迁都的理由就是说，我的祖宗陵寝都在这儿，我怎么能走呢？这个完颜亮说，好吧，你说祖宗陵寝在这儿不能迁，那我把祖陵都迁走，你看你跟我走不走。 嗯， 所以说他就直接把那个祖陵都迁过来了。 嗯， 而且这个金陵就是在今天的房山周口店的云峰山下边，相当于是。 嗯嗯，当时这个 地方规模也是比较大的，是吗？ 对，它就是用皇家选陵墓的那个标准，用我们现在的话说风水，符合它的选陵墓的这一个要求，相当于是。 但是现在好像这个金陵就是后来又是被后人给破坏了哈。 它这个金陵相当于是就是大家都知道金完了之后元明、元肯定不会毁它的陵、明呢是明朝是属于我们中原人建的，明朝明末之后呢，那个清代的那个女真人就是满族，相当于他们自己自称后金，又新起来了，就和明朝进行战争争夺嘛，结果明朝打败了，打败了之后他不从他自身找原因，他从觉得人家后金的王气太盛，就跟这个金陵的风水相关，所以说为了断人家的龙脉，结果把这个金陵全部给毁掉了。 所以是在明代的时候被毁掉的哈。那么这个是金陵，现在是在这个房山周口店这里，还是可以看到一部分这个遗迹哈。 这个原来这个周口店云峰山这块也有零零散散的，会有很多的石刻呀什么的。它这个地方已经经过了考古挖掘了，相当于金陵是从86年北京市文物部门就开始对金陵进行了考古挖掘。挖掘过程中呢，发现了这个瑞陵的墓穴，就是，然后发现了它的地宫。我们从中可以知道，金陵的地宫其实就是一个石坑。石头造的一个坑，然后里面发现了这个四具的石棺。然后那个现在没有像十三陵那样开放，它只是建了一个简易房的保护。但是它这个具有这个龙凤图案的石棺已经在首博进行展出了，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二层的那个北京通史的展厅 啊， 大家可以看到。 对，因为里头有什么雕龙纹凤纹的汉白玉的石果，在国内也是第一次发现。 对 对。 所以因为这个，所以判定是皇室专用的哈。 金中都的繁华和高度的商业化，刺激了帝王贵族赏乐对于风景区的需要。当时北京本来就水域众多，因而在金中都存在的短短63年当中，为今天的北京留下了大量名胜古迹。 侧耳，天宁寺塔陵传来燕京城的回响。 巨头，铜龙微缩金中都的风云突变。 转身遇见元青花的大气奔放， 回眸斗彩杯夕阳中看不尽明清紫禁城的神秘沧桑， 古都梦回重拾文物， 国际博物馆日系列节目城市文化范儿，探寻博物馆里的北京城。 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是我们博物馆里的北京城系列节目的第二期，我们要带大家探寻北京老北京都城的缘起，来了解金代北京城那些有意思的事儿。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辽金城园博物馆的副研究员陈小敏。刚才小敏跟我们介绍到了关于这个金朝呢，其实在咱们北京还是留下了很多的这个遗迹了哈，比如说这个水关遗址啊等等。那么他们在北京呢还留下了其实北京最早的皇家园林的遗址，叫鱼藻池，是吗？ 对的。 这个鱼藻池呢是在现在的什么地方呢？当时这个鱼藻池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个鱼藻池是在今天的这个广安门外南里的这个青年湖。说到这个鱼藻池啊，我们还是得回到我们刚才说铜作龙出土的那个工程，就是西乡工程。建设这个道路的时候，配合这个基建工程啊，我们对其他遗址也进行了一些考古挖掘。结果对金中都太液池的遗址进行挖掘的时候，就探明了金代鱼藻池的东北南的南岸，把这个岸给探出来了，相当于。然后 推测出这个湖域的这个平面呀、啊，呈马蹄形。 嗯， 在湖心有琼花岛，而在上面还发现了两处这个夯土区。所谓的夯土区，就是一个建筑才会用的一个这个夯土。 嗯， 就是这个就是可能是文献记载上面的鱼藻甸和这个瑶池甸。 嗯， 然后我们就是从这个考古结果可以确认，在原来老的这个宣武区的青年湖就应该为近代的这个皇家园林鱼藻池的遗址所在地，也就是说我刚才说的青年湖一带。 对， 当时在近代的时候这片水域是很大的，它之所以能成为皇家园林肯定是因为它的水面很大，是属于金中都城宫城西南的皇家园林。 嗯，我是在这个地图上查的，我之所以能查到这青年湖实际上是因为看到白纸坊那边有个青年湖社区我才找到的。 嗯， 白纸坊鸭子桥那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其实原来是青年湖游泳场是吧？ 对对对对、 哦、 它是属于它的游泳场范围。 现在这里是有这个金中都太液池遗址这样一个标志在这儿， 对，它有个牌子立在那儿了，因为就是这个遗址发掘的这个地方嘛。 这个刚才您说了、这个鱼藻池实际上以前在金代的时候是被称为太液池是吧？ 对，它的鱼藻池是与太液池的这个水系相当于是相通的， 通的 就是一个金代皇帝一个游宴的一个场所 啊， 还有玩啊，又宴会群臣呀、啊，这么一个地方，相当于是 啊。 然后在鱼藻池呢，还有小岛，还建了这个鱼藻殿。 嗯， 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当时的那个风光得有多么美。 当时在这个它是跟鱼藻池它是跟等于是太液池的这个水系相连的，那个时候这里会举行一些活动是吧？ 对，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端午节它可能会在这举行祭祀，比如说拜天、他们金朝也好辽朝也好他们都有一个射柳、因为它是属于马上民族，他们对这个射箭呀什么非常重视，他们就专门会有这个活动、然后他会在这个地方会举行宴会，比如说但是参加宴会的人员肯定就是品级都比较高了，一般小官是参加不了的，他是四品以上的朝官才可以参加到他这来参加的这个宴会。而且现在青年湖南部的那个亭子的西面还刻有这个文字，是金中都鱼藻池遗址，也在这立牌子了相当于。 金代宫城里的皇家园林历经战火和历史的变迁，这个遗迹大部分都消失了，只有鱼藻池现在这一处哈、所以显得也非常珍贵。 对， 那么过去北京城呢应该也是水系众多的，这个皇家呢也会设立很多的别院行宫在这儿，大家耳熟能详现在的这个钓鱼台就是金代留下的遗迹是吧？ 对，根据史料记载钓鱼台确实是金代的遗迹，就是相传啊金代有个文学家叫王玉，他一开始在这个地方进行隐居，他进行潜心著述，然后就是筑台钓鱼，后来之后金章宗开始到这个地方进行巡幸，哎，发现这是一个好地方呀，所以说他就多次到这块进行垂钓，然后现在还留有这个皇帝御用钓鱼台这个古台的这个遗址，当时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它据史料载它是距那个会城门只有一里多地，然后这个台下又有泉水涌出，所以说就是四季不竭，所以说这个地方真是就是湖水荡漾，相当于是属于权贵们来休闲赏花的地方。 那么说到这个金代的这个遗留下来的一些遗迹呢，微信网友醉雷公他说这个刚才您说燕京八景也是跟这个有关系，他说我记得是乾隆十六年的时候定的燕京八景啊，为什么说这个燕京八景是从清代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了呢？ 北京地区的这个八景啊最早就建于金朝的这个明昌遗事中就有所记载了。他说那个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燕京八景是清代乾隆年间确定下来了这个

一行、虚静、圆通五位禅师。 嗯， 然后我们在这还能看到元代的喇嘛塔。 嗯， 所以说它这个塔跟周围的自然风景融合的特别特别的美。 嗯， 建议大家有时间去走一走。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了解到了金代这个北京城的遗址，其实还是有蛮多的，比如说像这个现在西城广安门这一带的这个青年湖那边有鱼藻池哈，还有这个。钓鱼台也是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还有这个昌平的这个银山塔林，以及燕京八景最早形成其实也是在这个 金代 形成的。那么通过小敏介绍，我们对于金代北京城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展品和这个遗址值得大家去这个欣赏，也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这个城市的历史。通过这些博物馆的展品，也让我们更加热爱我们这座城市。那么也非常感谢小敏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了解了辽代的北京城以及金代的北京城。其实还有很多谜团也等待着你们来揭开哈。谢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好，谢谢。 嗯。 城市文化范儿，探寻老北京都城的缘起。当时的北京水域众多，因而在金中都的存在的短短63年中，为今天的北京留下了大量的名胜古迹。现在的北海、香山、钓鱼台、玉泉山、陶然亭、玉渊潭等，都是当年金朝皇帝的离宫别院。今天所津津乐道的燕京八景、太液秋风、琼岛春阴、西山晴雪、卢沟晓月、玉泉垂虹等风景，都是从金朝开始形成的。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博物馆里的北京城走进金朝就是这样了，也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Me

水或原野，无尽的星空多灿烂，就在那分手的夜晚，你曾这样轻声告诉我，无论相聚有多遥远，只要我轻声呼唤你，你会放下一切到我身边。的姑娘，我不知对你在说些什么，也不在乎他的真假，只是将你紧紧拥在我怀里，仰望着蓝色星空，只是将在我怀里，倾听着风的声音，只是将你紧紧拥在我怀里，我的姑娘，我的姑娘。一切到